我冇我 comment 过佢呢样嘢噶嘛。 咁你写记啊嘛。咁喂，咁佢对你系即系一直都有啲夙愿噶嘛，系咪？咁既然喂你又唔妥你， 我老实讲，我唔妥郑经汉又好正常嘅。喂，做兄弟做朋友，我再重申一次。喂，我喺最重要嘅关头嘅时候，我认为今次我有机会当选嘅时候。過去根本我係冇機會當選，嚟我排第二啊，甚至乎 cut 到四席啊，嗰啲我都係出嚟玩下啫，幫你助下選嘅啫，同你簽個提名係冇分別嗰種啊嘛。喂，我最需要你嘅時候，你竟然俾咗名，我最主要嘅對手。我老實講，如果你話我係小家嘅人，我有同你計嘅話，我跟住選完2012，我係從來應該唔上你 D100 嘅節目嘅。 嗯， 係咪啊？ 嗯， 我係嬲你嘅人啊，甚至乎周圍講嘅。是你周围讲我，所以我周围讲翻你嘅啫。做人就好简单嘅啫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甚至乎我同 Anthony 上去嘅时候，我都话：，唉、哎，算啦，我都唔想讲呢啲问题，系咪？我又唔系好小气嘅人。但系你讲我嘅时候，你辣我嘅时候咧，我一定会辣你。你大把嘢俾我爆啊，因为你话晒都同我合作咗一段时间噶嘛，你啲衰嘢，我点会唔知啊？系咪？你点样嗌我去俾个位你去选嗰时候，即系大义凛然啦、啊。 当年2004年， 系咪2008年嘅时候？ 其实佢 点样塞钱俾你，就话叫你选啊？即系当然我都有问啦，系咪几捻大方？跟住我2012年最需要个你帮手嘅时候，你又知阿知阿 Jo 啊，好似我自己代落队去咗去旅行去玩咁样啊。跟住原来背后根本就系有成个局喺度。后屘刘世良同我讲， 嗯。 當然我唔係因為 call 劉世良，所以我覺得自己係免於受責啦，係咪？我哋自己都戇居啦，即係佢嗰幾十歲人，咁都計算唔到你啲咁嘅古惑佬，係咪？所以我話過呢啲人，我係生人勿近嘅。你唔掂我，我唔會掂你。 唔 係，但我只係問你一樣嘢啫。如果我講嘅説話係冇錯嘅話，你認為我講嘅説話係誹謗你嘅話，咁你 send 律師信俾我同君行啦，係咪？鄭經翰。你同陈伟业嗌交讲平安中关个卵事咩？我有人讲过你咩？喂，老实讲，我同意佢个讲法噶、哦，即系基本上平安中我又唔觉得佢有咩傻噶、哦。期间有啲咩古灵精怪嘅嘢我唔卵知啦，但系起码我表面睇 superficially 啊 prima facie 我就唔觉得佢系出蛊惑噶、哦。有咩蛊惑出到我就真系唔好明白，因为话晒你都系社会福利署监察旗下嘅 NGOs 啦，系咪？即系陈伟业讲呢句说话就似 翻嚟呢个， 唔系呢个美国电话嚟嘅屌， 即系我以为即系打电话嚟屌鸠你， 佢唔会噶，佢见到我一定系暗春，一个郑经汉，一个黄毓民都系咁捻样嘅人， 系嘛？ 平时喺个节目里边咧对住个麦嘅时候大大声声， 系啊， 你好简单啫嘛 ，Anthony 帮我做一样嘢得噶啦，陶君衡对你讲嘅嘢好不满，郑经汉， 嗯， 陶君衡对你讲嘅嘢好不满，黄毓民。 嗯、 我而家亲自邀请你上嚟我哋节目里边，两、个一定会 check 我。唔紧要，你话如果你认为我呢度主场啊嘛，我去你嗰度得，佢都唔敢应战啦，两个捻样。喂，平时俾佢霸住个麦，因为你系主持，大大声就得啫。屌，我而家都系主持嘛，我唔系公众人物嘛，我要唔使顾自己形象啊嘛，咪同你斗屌咯。系咪又多人听？ 好精彩啊！你 两个一定唔敢应同我应战，好捻简单啫嘛。系咪？所以你唔辣我，我系唔会辣你嘅。但系你要我讲嗰啲嘢嘅时候咧，我听翻嚟嗰啲嘢咧系好捻难听嘅啦，已经。 即系佢话你嗰啲嘢， 我已经算数。黄楚标嗰单嘢本来我唔想讲，系咪？但系你知唔知你佢喺个节目里边有人问我，点解你要辣郑经汉啫？我话你知唔知佢喺节目嗰度面不停喺度抽我水嘅？你话我反骨仔，屌我跟你嘅，阿哥，我出嚟搞运动嘅时候，你同黄文超一边捻度啦。你收幾十萬呢個商台嘅節目費用嘅時候，屌我哋仲係鳩一條查一條，仲喺呢個鳩市區議員啊，萬零蚊嘅咋，大哥，係咪？喂，我都唔同你計呢啲嘢啦。 哦，你係萬零蚊嗰個 rate 做起嘅， 係9000幾嘅咋，屌， 係咪區議員喎？ 仲冇實報實銷噶，大哥。 咁撚大鑊㗎？ 好撚大鑊㗎！ 屌你咪真係參咗擔禮啊！ 係啊， 喂，低薪㗎喎呢樣嘢。 最低工資都唔高咁滯啊，大佬！ 唔係，不過我覺得就你講完未先？我覺得我唔建議講咁耐啦，因為 梗係啦，我唔會益佢嘅。 唔係點解？點解 一把點 解佢 大佬 端端咁樣講起你咧？唔係第一樣嘢，即係其實我覺得即 係因為佢好慘， 唔係一個人。 因為點解佢問咗我好多次咧？我唔會再選嘅，我一早已經答佢啦。 今年 選